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战事已了，石将军让石庭云返回望城养伤。不过谁都猜到了石将军的心思，石庭云是时候婚配了。但回城一年多里，石庭云多与颜元昭混迹一处。有传言说石庭云号龙阳，不是与那六皇子颜元昭，便是与十三皇子颜元恒。不知是何缘故，颜元昭总爱拿这些荒唐的事情来与颜元恒说笑。颜元恒听得心烦，客气道： 六皇兄，此等乡井流传的无稽之谈莫要乱传，若是叫素长知道，太不像话。 颜元昭以金丝扇掩口： 十三弟，玩笑而已。但你说若是让庭云在你我中二选其一，庭云会选谁？ 颜元恒强自按捺住心中冲动： 六皇兄请慎言。 当夜颜元恒按他的习惯早早入睡，心中却忍不住想，若是素常来选，定是会选六皇兄的。他们二人自小算是不打不相识，有许多话可说，六皇兄为人又活泼，为此他足足晚了一个时辰才睡着。第二日头昏昏沉沉的颜元恒想，自己真是庸人自扰啊。石家有家业要继承，石庭云定会和一个女子在一起的。然而石庭云在望城中足足淹留一年半，皇上多次过问，石家二叔也常请媒婆上门说亲，把将军府的门槛都要踏破了，石庭云却都一一婉拒，全然无异于此。在颜元恒听说父王打算为石庭云赐婚不久后，镇南关外都传噩耗，石敬瑭将军暴毙，死因为镇杀。副将在将军当日的馒头内发现有镇毒，出自喊冤不止，却被愤怒的将士认为是南疆奸贼乱刀斩杀。将军向来小心，每每进食都以银针试毒，因此谁也不知道镇毒是如何被将军误食的。噩耗传来，皇上思及与石金红幼时伴毒之情，惊怒焦急，竟致吐血。颜元恒心中惦念，伊利事急过后犹豫再三，还是出了宫去了将军府。招待他的是李叶书，他红着眼圈道：公子醉了，阿玲在陪他。石庭云给了自己一夜时间供自己酩酊大醉。颜元恒要阿叔莫要通传，独身一人缓步走到石庭云屋外。他听到石庭云在说话，竟是在说颜元昭的事情。 我知道元昭心事，他小时候以为自己对皇位有一争之力，便想要与我修好。后来元恒后来居上，他自知不齐，索性不再相争，再与我交好，只盼将来新君即位能得一个安稳日子。我知道他总是对你呼来喝去，但他为人当真不坏的。 颜元恒吃惊，石庭云与这小厮说的也太多了些吧。他想要进去制止，却不自觉地站住脚步，想等他说自己。然而苦守半晌，他只等来一句简简单单的评语： 元恒他 前途无量。为皇上，为父亲，为他们二人，我要…… 那里的人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却又软回床上。 严家的江山，我石庭云来守。 那里传来楚子林的声音：“ 公子，莫要闹了，早些睡吧。” 阿林。 停了半晌，颜元恒听到石庭云含着哭腔哑声道：“ 阿林，我没有父亲了呀。” 颜元恒心里挽着似的一疼，刚要推门入内，便听到内里传来一声类似亲吻的吮吸声。紧接着他听到楚子林低声道：“ 公子莫要伤心，阿玲随公子同赴南疆，生死相随，一世不复。” 颜元恒脸色大变，几乎是逃离了将军府。只在石庭云率军离开望城那日，远远地伴在病弱的父王身侧，目送着石庭云离开。从那时起，颜元恒便只能从战报上听到石庭云的讯息。直到死时，颜元恒都在后悔，当年他离城时没能同他好好说上一句话。这次世界线注入的过程格外漫长而缓慢，池小池甚至能清晰地感受到原主石庭云每一点每一滴的痛楚和爱恋。他视颜渊昭、颜渊恒为至交至友，心中却只爱楚子林一人。楚子林是他一手打磨出的璞玉，起初他想借助他脱离奴籍，后来这块璞玉实在太过夺目，不知不觉便夺去了他全部的视线。然而南风在世人眼中只是一桩不算太风雅的爱好而已，石家家训也绝不允许纳妾。石庭云不愿牵累其他姑娘，又不愿将自己的心事告与楚子林，平白乱了他的心，索性自己断了念头，只愿一生许国，永不娶亲。而父亲亡故将他瞬间推至以前从未想过的高位。他来到镇南关，匆忙接手南疆军务。父亲亡故后，南疆人历史而动，完全可以猜到是哪方势力在背后投毒暗害。北府军军纪森严，乍换将领虽不致生乱，却难免暗自忧心。少将军上过战场，做过战将前锋，在军中倒有些威望，但从未担任帅职。石庭云真有能力带领整个北府军吗？石庭云从来不会在旁人面前流露出一丝脆弱，偶尔与将士对饮时，还有心说些昔日望城内的趣事，与将士们一道笑得前仰后合。直到某次在左臂山间的一场殊死之战后，他的副将楚子林在战中失踪。向来稳如泰山的石庭云第一次失了态，在大雨倾盆的夜里冲出帅帐，纵马至山间，一句句翻着尸首试图找出楚子林。他从12岁时起就在一起的玩伴，他的璞玉，他在军中唯一可以倾吐心事的人，他的……在他拉起一具满脸鲜血的尸体时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一个惊异的声音：“ 公子。” 楚子林在混战中被马刀砍中后背昏厥过去，在死人堆里躺了许久，又被大雨浇醒，失而复得的狂喜海浪似的将石庭云淹没。他听到他的声音，不发一言，跌撞着上前抓住楚子林沾满污泥的头发，径直吻了上去。当夜雨声不绝，倒在泥地里的石庭云与他接吻时呛了水，剧烈咳嗽起来。他想放纵自己一回，今晚只要今晚便好。 阿林。 楚子林拍着他的背：“ 公子， 我有名有姓，叫我楚子林。 史庭云咬牙闷声道： 楚子林，你背上有伤，公子寻你，上来。 眼前人愣了一下，便低头吻了他眼角的一小块伤疤，弯了眼睛。 公子，将军，小的多有冒犯，望请恕罪。 当夜，石庭云携楚子林带着几名遗漏的伤兵反营，二人共乘一骑，任谁都看不出端倪。只在下马时，楚子林不动声色地扶了一把石庭云。石庭云好气又好笑地瞪他，咬牙忍着身上不适步入营帐，心中却有一颗大石落了地。他本以为楚子林对他无意，因此才不愿挑明，谁想他竟与自己有着一般心意。对时刻身处阴霾却要勉力强撑的石庭云来说，这点慰藉便足够了。